无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可以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您好，听众朋友，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十一假期期间，很多朋友都想趁着这个假期呢来放松一下，那有的朋友呢会出去玩，也有的朋友想宅在家里来读读书、看看电影，给自己充充电。那么今天和明天的两期智能时代节目里啊，我们就将给大家选择一些适合假期在家里来看的人工智能类的电影，让我们在科幻电影当中打开自己的脑洞，去探寻未来世界，也思考人和机器的关系。那我们选择的这些影片呢也非常的经典，建议大家来收藏。回听本期节目呢，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智能时代的节目列表。在看科幻电影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希望真的让自己体验到科幻电影里的场景。那么接下来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就发生在我们北京的，可以让大家去体验未来世界科幻世界的一个地方，那就是2021中国科幻大会。都有哪些精彩内容呢？稍后智能新鲜听为您分享。 智能新鲜听， 科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在科技领域的两大盛会。首先是本周结束的2021中关村论坛，在论坛当中，会议全流程和每个细节中都凸显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应用和科技办会的理念，彰显了浓浓的黑科技、酷科技的范儿。比如多种机器人上岗为论坛各场景服务，在论坛会议和公共区域布设了智能引导、信息展示、物品运输等服务机器人服务参会嘉宾。当论坛所有会场休会期间，智能消杀机器人还有安防机器人开始出动，支撑场馆的安全以及防疫工作。那除了来自科技前沿的机器人，各种黑科技也被运用在了真人的服饰上。2021中关村论坛首次采用了数字胸牌，将论坛信息通过数字胸牌实时发送给参会人员，完成一天的活动之后呢，数字胸牌还可以实现回收重复使用。另外，在疫情防控方面，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昌平国家实验室联合研发的气溶胶新冠病毒检测机器人也在中关村论坛上首次上岗。它可以对会场内的空气进行采样，实现新冠病毒气溶胶预警，针对重点控制区域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在线监测。此外，冬奥手语播报数字人也是首次在论坛上亮相。这个数字人由清华大学教授、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唐杰团队研发，以悟道 2.0 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为底层核心技术，利用虚拟数字人、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等等，提供智能化的数字人手语生成服务。冬奥手语数字人实现了悟道 2.0 的首次实际场景应用。那么作为2021中关村论坛主题智慧健康碳中和的关键词之一，我们也可以看到智慧不仅仅是论坛嘉宾探讨的重要话题，也是体现在了论坛方方面面的重要特色，更是论坛着力推动的未来产业内涵和未来生活愿景。接下来呢，再来向大家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科幻大会，大家在十一假期期间可以去体验。2021中国科幻大会从9月28号开始，一直到10月5号，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举办。大会是以科学梦想创造未来为主题，举办开幕会、专题论坛、科幻产业新技术与新产品展，以及北京科幻嘉年华等系列活动，向公众提供前沿科技和科幻元素相融合的全维度沉浸感的体验。那我们也来具体的说一说，比如说大家能体验到的科幻新技术新产品展，是突出沉浸式技术手段，以科幻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为主体，以科幻共同体为展览主题，利用首钢秀池空间的环形特殊结构，营造了一场基于未来科技场景的太空探险。 在这个展览当中呢，也展示了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高端装备等领域的部分产品，比如说基于元宇宙体系的大型虚拟人对话技术研究项目成果，基于虚幻视觉技术的科幻影视工业化制作平台研发，还有基于接入元宇宙的人工智能的培训体感设备成果等等。再来看一看北京科幻嘉年华，整体由潮幻奇遇记、科幻秀场等组成，充分打造一场充满沉浸式体验、互动式游玩特色的科幻盛宴。科幻秀场将在首钢园三号高炉9.7米平台上演一场科幻沉浸式的戏剧，带领观众进入沉浸式宇宙空间，探索科幻想象的无限未来。2021中国科幻大会将一直举办到10月5号，那么最近大家在北京过十一假期的话，您都可以到现场去体验一下。说到科幻大会，相信大家的脑海当中都会出现很多的科幻电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就盘点一下和人工智能、机器人有关的经典电影。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乔。近几年大家度过国庆假期的方式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看电影，因为在国庆档也有很多重要的影片上映。那么除了走进电影院看电影的话，还有哪些经典的影片是值得我们一品再品的呢？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经典电影当中那些不容错过的和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影。今天我也请到了专门研究科幻电影和人工智能电影的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老师李斌老师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欢迎李老师。 大家好，我非常荣幸的今天有这个机会哈，能跟主持人静乔一起来跟大家聊一下科幻电影的话题。 嗯，那最近呢，我们发现科幻电影这方面呢也是特别的火，包括在本周举办的2021中国科幻大会，还有前段时间也是刚刚闭幕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当中，也对于科幻电影这方面也特别的关注。那我们提到科幻电影和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主题相结合起来，人工智能、机器人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的想象。我们大部分人我觉得对于未来世界对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一个认知，可能就是从电影当中来了解到的。 电影可能是一个途径吧，而且我觉得电影呢，作为这门艺术啊，它实际上它会反映大家对于这个未来的一些忧虑，因为现在高科技发展这么快哈，那么的确是人工智能现在这两年也是如火如荼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国家这个进步也特别的快，所以大家都会想，人工智能发展这么快的话，那么人未来会怎么样，就会在电影当中去体现这种忧虑，去探讨这样相关的一些话题。 那今天和明天两期的节目呢，我们都将和李斌老师带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已经播出过的、已经上映过的比较经典的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相关的电影。那今天呢，我想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先来看一看在电影当中呈现的这些机器人，这些机器人他们也是各自有不同的形态的。提到这儿，大家脑海当中也会想到很多，比如说像瓦力呀、大白呀、 大白 这些都是比较可爱的，有很多很多。我们今天先从电影当中的机器人这个话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其实人工智能在电影当中的呈现啊，它还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机器人是其中的一种。那么还有一种，就刚才提到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像星战里面的特别可爱、特别萌，是人类的朋友哈，这样的一些机器人。那还有一些呢，实际上它是人形机器人，我们叫仿生人，它是外表看起来跟人特别像，基本上很像，然后呢它可能内在它是一个机器的形态，或者说是它是一个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装置。那么比如说像刚才有提到终结者，它是一个人形的皮肤，但是呢它是里面是完全是机械的骨骼。那还有比如说像斯皮尔伯格的那个我特别喜欢的那个 AI， 也叫人工智能，这个片子里面呢，是他那个小孩就完全跟人是一模一样的，但他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小孩，他是有情感的一个人工智能，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那还有一种形态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系统，电脑系统，它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型。比如说你像科幻电影当中非常非常里程碑的这个2001太空漫游这样一个片子，它里面有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机器人，叫哈尔，他实际上就是电脑系统，但他呢是能够杀人的啊，他把宇航员给杀了，而他可以读懂这个唇语，他已经可以自动就是脱离那个对我的指令，然后去完成自己设定一些任务。那这个其实在《流浪地球》这个片子里边，它的太空站也有这么一个这样一个 机器系统实际上也是相当于向这个哈尔致敬吧，他太有名了。 嗯，对，我想起来了，在那个《流浪地球》当中，吴京扮演的那个角色，他会跟一个机器来进行对话。 对，他是跟这个系统对话，那他也是个人工智能。 嗯， 那还比如说，这两年有一个片子叫做《他》，很有意思。他就类似于说，其实是一个程序，但他可以跟你对话，他有人的情感一样那种，实际上会让人产生一种依赖。比如说，就类似于说，小爱，或者说是这个 小杜同学 啊，对，他你经常跟他对话，他可以对答如流，变成一个像人一样，会让你产生情感依赖的啊，这也是一种表现的形式。 对，虚拟伴侣那样的， 对，虚拟的这样一个伴侣，他可能是为你而设定的，他可能是根据你的这个需求、你的喜好、性格特点来设定的。这样的话，你会觉得特别的贴心，相处特别舒服，可能甚至于比真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还要令人舒服，就产生依赖吧。 那刚才呢，我们一起来盘点了一下，出现在电影当中的这些机器人，他们不同的形态，有的是仿生人，比如说像《终结者一》《终结者二》当中的，还有比较经典的一部人工智能电影 AI， 有的呢就是电脑《黑客帝国》，还有他， 刚才提到那个仿生人，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很多科幻发烧友特别特别喜欢，甚至说是最喜欢的科幻电影，就是《银翼杀手》。它里面就是机器人，实际上它是一个在未来，然后那个机器人呢是变成人的一些工具，但它是人形。但是呢，机器人他们自己也开始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情感需求，或者说他们想逃脱这种被控制这样一种命运。他探讨这个， 在《银翼杀手》的第一部的时候，时间还是设定在2019年， 对， 后来有了银翼杀手2049，可见大家曾经对于那个时候应该是38年前拍的一部电影吧，38年前大家已经有了关于未来世界的畅想，想一想机器人到底会怎样。很幸运的是2019年并没有出现这样的 情况，并没有那么颓废或者那么危机的危险的情况。 即使是在电影当中，这些人工智能、这些机器人，他们以不同的形态来出现，那他们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十分的强大。 对，我觉得它的强大两方面吧，一方面是就是外形形体上的，比如说像那个终结者，他实际上就邀请了那个施瓦辛格来扮演，当时施瓦辛格是健美先生，就是体型特别的庞大，肌肉也很健美哈，然后他来扮演这个机器人，那他的这个力量性就非常非常强，而他又是一个机器，他的那个眼睛去看的时候，那种扫描的感觉啊特别强，而他开始第一部里面他是一个杀人机器，他实际上说认为这个机器人想摆脱人的控制的话，就必须要把人杀死，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当然在第二部里面他又变成他是好人，他是可以保护人类的哈，是这样，他的这个力量上这种特别特别强，他用机械的这种装置他是超过，实际上他是人类对自己这样一个特想变得更加强大的这样一个梦想的一个付出在一个机器人身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是智能上吧，像黑客帝国，那这个系统它实际上就是高度智能化，然后它实际上是控制人类的这种是我觉得两个方面。 从体力上和智力上面， 对， 都是我们把人类希望达到更强、更高一层次的这种愿望投注到了机器人身上。 对， 但其实最核心的是，我们没有把情感这一部分融入其中。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要探讨的一个话题。有一些，因为我看过有一个卡梅隆，他做过一系列的这个纪录片，就是邀请了一些著名的科幻电影的导演或者演员或者其他的创作者一起来探讨，所以他分了几个系列几个话题，其中就有谈到，我记得应该是斯科特吧，雷德利斯科特，他就提到造机器人的时候不能给他们这个加入情感，为什么？因为情感有好的，但是也有负面的情感。机器人如果失控的话，那个负面情感其实对人类是威胁非常非常大的。那所有很多的影片也在做这个探讨吧。刚才我提到的那个AI 人工智能斯皮尔伯格那个片子，其实这是一个很伤感的影片。 对， 因为他写的是 后来那个小男孩要。 他想得到妈妈的爱，因为他呢本身就被设计出来，就是作为一个第一个有情感的这个机器人，他解决了很多家庭，比如说失去孩子这样的一个痛苦，他需要一个机器人孩子跟他进行情感交流。那么他开始很成功，这个养母是很爸爸接纳了他。结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是养母的这个儿子生病好了，回来之后，因为机器人他毕竟不是真正的人类，他会犯一些错误，结果这养母就把他给抛弃了。可是这个小孩他的大脑，他的这个程序设定里边呢， 一旦开启了这个那种收养协议啊，还是怎样，他那个情感一打开之后，他就不会变了。他就一直对妈妈是一种渴望，想得到妈妈的爱，就一直在寻找啊，看了很让人伤感的。 其实这就探讨了人和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怎样来相处，我们的关系怎么处理。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再展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提到电影中的机器人，你会想到谁呢？是超能陆战队里呆萌善良的大白，还是星际穿越里忠诚又不失幽默的 Tars？ 是钢铁侠里的贴身管家贾维斯，还是哆啦 A 梦里具有超能力又笨笨的机器猫呢？还有机械姬里聪明美貌而又狡诈的 Eva， 还是在终结者当中展现的可以无限变换的恐怖液态金属机器人？电影当中有无数正派的、反派的、各种性格的丰富的机器人。今天智能时代带你盘点一下光影世界中的机器人。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乔。今天我们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老师李斌老师和我们一起来盘点电影中的机器人。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片子，接下来呢，我们想梳理一个片单，请李斌老师来分类的推荐一下入门级的人工智能电影，还有中级的人工智能电影都有哪些呢？ 我觉得可能类似于普通观众一般在节假日看电影的话，就一般是喜欢那种比较合家欢的、比较幽默的、比较可爱的。所以呢，就是其实很多机器人它的形象的设定啊，就类似于现在我们生活中看到了很多机器人，它有很多陪伴的功能，它是人们的助手，然后设计的特别特别的可爱。所以呢，就类似于像这个刚才提到的机器人瓦力这样的影片，就特别适合全家去看。 对，机器人总动员 对，叫机器人总动员。那还有大白这样的一些形象，都是蛮可爱的。还有像这个人工智能，不过它是一个比较是二十一世纪初的一部影片，可能目前影院上可能是很难找到哈，但是大家可以自己想办法，就是在一些视频网站上可以看一看。我觉得那个还是一个它介于初级和这个中级之间可以去看的这样一部影片，它会很打动你啊，特别是做妈妈的哈，就看这个孩子的视角。进阶一点的话，可能是很多有一部片子其实我觉得挺值得说的，其实比我年纪大长一点的听众可能会知道，叫做西部世界。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一个西部世界是那个 美剧， 但是其实在应该是在70年代的时候有过一个电影，那个是电影是这个美剧的一个源头。然后这个西部世界呢的续集叫《未来世界》，曾经是咱们国家引进的第一部娱乐片。他呢讲的这个故事啊，其实我为什么想说这个片子啊，跟现在咱们正在上映的这个《失控玩家》有点像。因为他讲的是一个大的游乐园，游乐园呢会设定几个主题，比如说西部的主题，比如说中世纪的主题，或者怎样。然后这里面的玩家其实是跟《失控玩家》差不多，它里边的 NPC 非玩家 对 都是机器人。是这样子，然后但是呢，失控之后呢，会出现了好多的危机，这是第一部影片。那么到了第二部影片的时候呢，实际上就这个乐园的主人他是有野心的，他会请，因为他很受欢迎，所以呢就来了好多世界各国的政要啊，或者著名的商人来玩儿。来玩的时候呢，他们实际上悄悄的就把这些人的这个一些身体密码就给复制了 生物信息。 对，生物信息复制了之后呢，他们是要把他们真人杀死，然后制造一个机器人，然后从而掌控世界的各个角落，是这样一个故事。也很有意思，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然后跟这个失控玩家做一个对比。 都是在虚拟世界当中这些人工智能似乎是有了自我的情感，或者是进入到虚拟的环境当中，人和机器怎么样来规定重新建造一个秩序，都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对， 其实每次提到科幻电影啊，包括和机器人人工智能有关的电影，我们都觉得是脑洞大开好像有很多是我们在其他电影当中想象不到的，或者是我们人类的想象力都能寄托到这些电影当中。刚才聊了很多都是国外的，那在我们国内有没有一些比较值得推荐的呢？ 国内的机器人可能大家不知道，在那个现在有个非常著名的导演叫黄建新导演，他曾经在80年代的时候拍过一部机器人电影，很有意思。他曾经拍过一部片子叫做《黑豹事件》，然后呢，这个同一个演员又拍了这个叫《错位》。他呢是说这个主人公呢他做了这个领导，然后呢他特别特别忙，有好多会要开，但他自己又想自己有自己的生活，所以呢他就建了一个机器人，让这个机器人造了个机器人，让机器人代替他去开好多会。 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机器人后来发现当领导挺好的，所以他就想取而代之，是这样一个错位，这样一个故事，很有意思。 哦，这个是80年代， 84年吧，好像是。 哦，那也是比较早的了。 比较早的， 在科幻电影当中是寄予了人们很多的想象，对于未来的理解。像美国他们的电影当中，基于的是他们的想法。那东方语境的表达当中，包括像日本呀，有没有对这方面的一些探讨呢？ 日本应该是个科幻大国，而且日本的机器人这边是发展的是非常非常的，它其实也是对这个，欧美的这个科幻电影影响非常非常大的，像什么机器人高达呀这些影片，这些形象，包括像奥特曼这样的一些形象，其实都是一些很有名的一些机器人的形象，它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像那个奥特曼的话，它实际上在日本是有一个叫非常有名的特摄片。特殊摄影，就是它会怪兽也好，奥特曼也好，它都是在拍摄的时候呢需要特殊的这样一种拍摄方式，因为它很高大，或者它的那些置景就需要专门做那种小的置景去做。 哎，提到日本，我突然想到了机器猫，也是机器人啊。 对，还有铁臂阿童木。 啊，铁臂阿童木也是。 对对对。 哦，对，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大家提到科幻电影，提到人工智能的时候，首先把目光转向的都是美国好莱坞这样的大制作，探讨的是比较深层次的这些人类伦理关系啊，或者是展现人类力量的呀，高超智力的等等的这些影片。但反过头来看日本，确实这个风格很不一样。 对，所以其实也相应的，我觉得可以启发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些同样题材的一些影片的创作，也可以考虑就是结合我们自己的特色，我们的一些美学做一些形象的设计。因为科幻电影它要做的话，就创作的时候它要先有概念设计，就整个的形象或者机器人的形象有一些自己的特质在里面。所以就是中国风的，现在不是国漫国潮都很流行嘛，其实也可以设计中国风的这样一些机器人。 对，今天和李斌老师一起聊了聊，突然发现可能在国外哈，对于人工智能的探讨，用影片的方式来呈现的还是很普遍的，特别是他们从几十年前就开始了。最早的一部您知道是？ 最早的1927年《大都会》里面有一个就是人形机器人就是你身上是铠甲那种人形机器人，是个女机器人叫玛利亚，但她是一个不是一个好的形象哈，但是有那么几分钟这个是算是电影当中比较早的一个最早的一个机器人形象了。 1927年，那个时候的电影是黑白电影吧？ 对对，是默片，但是那部片子非常的恢宏，是一个史诗一样的影片，它里面的很多的视觉元素其实对后面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其实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在回望电影史老觉得好像电影一直特别的发展哈，是早期的电影是不是比较的薄弱啊， 基础。 实际上很多早期电影的话是让人叹为观止的。 那您觉得拍成科幻电影和科幻小说对这方面的表达有怎样的区别呢？ 其实很多非常好的这个科幻电影，非常经典的科幻电影，它都是来源于科幻小说。科幻小说呢，最早那些创作者实际上都是用文学小说来，一个是想象力，一个呢是探讨未来人类发展会是什么样子的。有很多非常著名的科幻小说家，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像凡尔纳，那么他是这《凯蒂·朗万里》这样的一些片子是来自于他的小说。那还有威尔斯，这是英国的。那还有像那个刚才提到的2001《太空漫游》那部电影呢，他实际上导演库布里克跟著名的科幻小说家阿瑟·克拉克两个人一起来合作的，但是原型呢是阿瑟·克拉克的一个短篇小说。还有刚才提到的《银翼杀手》，它也是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了，那么是这个机器人的梦见仿生羊吗，也是一部小说。还有刚才漏掉一部影片很有名的，叫做 iRobot， 我机器人。 对，它是阿西莫夫。因为阿西莫夫呢是非常著名的这样一个科幻小说家，他曾经在这部小说里面就提到了机器人三定律。对，然后就这片子里边要有体现。那么这是这部影片，很多都是来自于这科幻小说的。 因为文学创作的话不会对大家的想象力有那么大的限制，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可以用影片的方式来进行表达，不管是电影还是小说，这些艺术作品都是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想象。那这也就是科幻电影科幻小说的最大的一个魅力了。 对，这就是它的魅力。 那我们 们也推荐大家在这个十一假期呢，您可以在家看一看科幻电影、科幻小说，看完之后呢，您可能会对人和机器的关系也会有更深一层次的思考。那么在明天的智能时代节目里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人工智能有了自我意识之后，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电影当中又有怎样的思考和探索。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智能时代，我是静乔。收听本期节目回放，请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沉淀，聚拢一好友，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在冰雪世界奔跑，一路向前画出自豪，自由旋转多么骄傲，潇洒飘逸十分美妙。 我们都自豪， 强热血在燃烧，健儿有志冲九霄， 在书上这点起跳，仰视前方画出自豪， 腾空一跃多么骄傲， 雄鹰展翅长空。 Cheers.